哎，你最近是不是也感觉，就是无论走到哪，那个 AI 这个词都无所不在啊？ 哦，真的，什么东西都要加 AI。 我跟你说，我前几天只是想买个烤箱哦，结果广告就跳出来说什么 AI 智慧温控，精准烘焙每一度。 哈哈，烤箱也要 AI。 我心里就想说，这不就是个恒温器吗？怎么现在连烤箱都要有人工智慧了？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好像任何产品从软体到家电，只要给你贴上 AI 的标签， 身价就立刻不一样了。 对，就水涨船高。 没错，网页广告、线上课程，甚至连我朋友的健身教练都说他们有 AI 动作分析，好像什么东西只要冠上 AI 这两个字，瞬间就变得很厉害，很有科技感。这也是为什么你分享来的那篇 Story Inside 的文章标题 AI 挂名成万象，我一看就觉得哇，超有共鸣。 他确实点出了一个很多人心里的疑惑。这篇文章的核心任务就是想帮我们厘清，在这一片 AI 的浪潮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技术创新？ 然后又有多少其实只是在蹭热度？ 对，或者说只是换个说法的行销包装而已。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很清楚，就是从这份资料里为你提炼出几个简单又很有效的方法，让你未来面对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的时候，能更有底气一眼识破背后的话术。 了解。 好，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文章提到，现在市场上第一个大问题，我觉得它形容得非常到位，叫做看起来有 AI，其实还是旧逻辑在跑。 哦，这个说法很有趣哎，就是换了一层皮，但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没变。 完全是这个意思。文章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智慧估价， 啊，这个很常看到。 对不对？比方说你要卖二手车或房子，很多平台都标榜说你输入条件，AI 就能帮你算出一个参考价格。听起来很先进吧？ 听起来很厉害啊。 但文章揭露说，很多平台背后可能就是把历史成交记录抓出来，然后算了一个平均的价格区间给你。 等一下，这听起来跟我自己上网查一下附近的实价登录，然后取个平均值，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诶。 对。 他并没有真的去预测一个未来的可能成交价，他只是在做一个过去资料的整理。 正是如此。所以它跟真正的那个机器学习或预测模型可能完全是两回事，但对我们使用者来说，从界面上根本看不出来。 没错。 第二个例子，你一定更有感，就是 AI 客服。 哦，这个我真的。 我跟你说，我上次为了一个账单问题，跟一家电信公司的聊天机器人耗了快15分钟。 我好像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了。 我只想问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方案细节哦，他就一直给我三个固定的选项，不管我怎么换句话说， 他就一直跳针。 对，就一直跳针，最后很无奈地丢出一句"请转接真人客服"，我感觉我的血压都在跟着升高，这到底哪里智慧了？ 这就是文章提到的重点。这种连基本的那个语义理解都做不到的系统，根本就称不上智能啊。它更像是一个互动式的常见问题列表，就是 FAQ。 哎，你这个形容很精准。 对不对？它只是把传统的点击选单包装成对话的形式，让你误以为你在跟一个智慧体沟通。 所以说穿了，这些都只是把旧东西换个新名字再卖而已。但这就让我很好奇了，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公司都热衷于这么做？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这里的关键就是文章提到的非对称资讯这个概念，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它解释了这个乱象能够存在的核心原因。 非对称资讯听起来有点学术，这具体是指什么？ 其实很简单，意思就是说交易的双方，一方拥有的资讯远远比另外一方多。 哦。 以 AI 产品来说，开发者或公司那一方，他们非常清楚背后的技术细节、演算法的限制、资料处理的风险跟成本。 嗯哼。 但对我们这种一般使用者来说，AI 就只是一个很时髦、很酷的术语，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个时间去验证它背后到底跑的是不是真的机器学习模型。 哦，我懂了。所以，当对方说我们用了最先进的 AI 技术，我们通常只能点点头，很难去反驳或提出质疑。 对。 因为一旦问下去，好像就暴露了自己不懂，有点自讨没趣。 正是这种心态，文章用了一个很棒的类比，他说这就像过去几年的区块链、云端、大数据一样。 啊，对对对。 这些词一说出口，似乎就代表了专业、先进，而且别人也不好意思问太多。这就创造了一个资讯的落差，让行销有了操作的空间。 所以，一个原本可能只是资料库筛选的普通功能，一旦冠上 AI 这两个字，就能立刻包装成一个创新的产品来卖。 没错。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产品的介绍页面总是充满了很抽象的技术词汇，但对于它到底能帮你做什么，却写得含糊不清。 对。文章点出，这往往是一种行销策略，而非真正的技术革新。它利用了我们跟开发者之间的资讯落差，创造出一种高级感，但实际上提供的价值可能跟以前一模一样。 听起来，我们作为消费者，好像完全处在一种资讯劣势里，感觉只能任由对方怎么说。哎，那这篇文章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工具，让我们能扳回一城，看穿这些行销策略？ 哈哈哈，当然有。 总不能每次都要等到被气得血压上升高才知道上当吧？ 当然，这也是我觉得这篇文章最实用的地方。他说，要分辨真假 AI，你其实完全不需要成为工程师，也不用去读什么演算法论文， 哦， 你只需要学会问对三个问题，就能戳破大部分的话术。文章称之为三句话判断法。 哦，只有三句话，这听起来很可以，快说来听听。 第一句也是最核心的一句，就是问他有没有真正帮我选。 帮我选。哎，这个标准很有趣，但它的意思是什么？会不会有些情况 AI 的价值就是整理资讯，而不是做决定？比方说天气预报 App，它给我数据，我自己决定要不要带伞，这算 AI 吗？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正好可以厘清这个概念。文章解释说，一个真正的 AI，它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决策辅助上面。 决策辅助。 对，它不只是被动的陈列资料，而是能根据你的个人化条件，主动提出建议，帮你排序，甚至筛选出最佳答案。你提到的天气预报，如果它只是显示温度降雨几率，那是数据呈现。但如果它能结合你的行事历、交通方式，然后告诉你你下午要去开会，建议提早半小时出门哦，因为到时候会下大雨，而且交通会塞爆，这就是帮你选。 哦，他提供了一个超越原始数据的决策建议。 我明白了，所以关键在于它有没有加工这些资讯，提供个人化的洞察。就像文章举的例子，如果一个电商网站的推荐系统只会告诉你这个商品最近很热门， 或者是买了 A 的人也买了 B， 对对对，那它其实没有真的在为我推荐。 完全正确，那只是在整理公开的统计数据而已。一个好的 AI 推荐系统应该是能理解你的偏好，然后告诉你，哎，根据你过去喜欢的科幻小说风格和这位作者，我们认为你很可能会喜欢这本新书，因为它的叙事节奏和世界观设定符合你的口味。 他给了你一个明确的建议和理由。 对，如果他只是把畅销书单丢给你，叫你自己看，那他很可能就只是一个换了皮的资讯整理工具。 好，这是第一句，有没有帮我选，非常清楚。那第二句呢？ 第二句话也很直接，就是问自己以前是不是就有这种功能。 哦，这招是用来检查它是不是旧技术改名字。 没错。 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旅游网站，你输入目的地、日期、预算，它就会跑出一长串饭店列表。这本质上就是个筛选器，对吧？ 完全正确。你想想看嘛，文章提醒我们，如果一个功能的核心逻辑早在几年前就以别的形式存在过了，现在只是换了个更漂亮的界面，或加上 AI 这个新名词，那就要提高警觉了。 嗯哼， 你说的饭店筛选就是绝佳的例子，它的逻辑就是固定的条件比对，这种功能根本不需要 AI，20年前的资料库筛选功能就能做到了。 没错。 如果现在有个 App 做完全一样的事，却宣称自己是 AI 智慧旅宿规划师，那就很可疑了。 所以这第二个问题是在测试它的创新性。 如果这个功能的核心体验跟我10年前用的东西差不多，那它可能就不是真正的 AI 创新，只是在旧瓶装新酒。 是的。好，来到第三句，也是我觉得最犀利的一句，就是直接问对方，可以说明它是怎么做的吗？ 这一句听起来有点挑战性，哎，好像在当面质疑对方。如果对方回我说，这是商业机密，那怎么办？ 这正是关键所在。文章说，一个真正有技术含量的服务，通常不怕被问。 哦， 他们当然不会透露核心演算法的原始码，但至少会给你一个大致的运作逻辑。 嗯，一个框架。 对，比如他们可能会说，我们分析了过去5年数百万笔的公开房价数据，并结合了区域发展计划来做出预测。或者我们的模型是基于你的历史聆听行为以及曲风、节奏、乐器等数十个音乐标签来为你推荐歌曲的。他们会给你一个可以理解的框架。 反过来，如果对方完全说不出来，或者只会用一些很空泛的词来搪塞，就要小心了。 对，如果对方只会不断重复，我们用了独家 AI， 我们的模型非常先进，却对资料来源啊、判断依据啊三缄其口，那就有问题了。 嗯， 文章对这种情况有个很一针见血的说法。 怎么说？ 他说，当一个服务过度强调自己的神秘感，却不让你了解背后的逻辑时，他可能不是在用 AI， 而是在用行销策略。 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他们不是在卖科技，是在卖一个黑盒子。 对，一个你最好别问太多的魔法。 这三句话总结起来就是，有没有帮我选，以前有没有，还有他是怎么做的。听起来真的不需要技术背景，但却能很有效地戳破很多行销话术。 没错，学会这三招，基本上就能过滤掉市面上大部分的伪 AI 了。 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了工具来保护自己。但我在想，这个伪 AI 的现象，除了让我们消费者可能买到名不符实的产品之外，还有更深远的影响吗？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在意一个功能到底是不是真的 AI？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把讨论带到了更深的层次。文章也提到了很平衡的观点，他强调 AI 本身绝对是一项能改变产业的革命性技术。 嗯，这点我同意。 无论是医疗影像分析， AI 可以比人类医生更早发现微小病灶，或是程式码协作，它可以帮工程师完成基础架构，大幅提升效率。更不用说那些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个人助理， AI 的潜力是毋庸置疑的。 嗯，真正的 AI 应用确实非常惊人。 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不能让 AI 这个词变成掩盖懒惰、抄袭，甚至是欺骗的话术遮羞布。 遮羞布这个词用得好。 文章提出一个很棒的观点，如果市场上充斥着太多假的无用的 AI 产品，它会稀释掉那些真正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发做出好产品的公司的价值。 我明白了，这就像狼来了的故事。 哎，对， 如果假的狼太多，当真正的狼，也就是真正创新的 AI 产品出现时，大家反而会因为过去的坏经验而感到麻木，甚至不再相信了。 正是这个道理，久而久之，消费者会对 AI 这个词产生疲劳感和不信任感，这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嗯， 所以我们学会提问，不仅是保护自己的荷包， 也是在为一个更健康的技术创新生态投票。 没错。另外，文章还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最终判断标准，我觉得很值得你记下来。 是什么标准？ 他说，一个好的 AI 产品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要么让你用起来更轻松、更省时，要么能做到你原本不会的事。 这个标准非常务实，一个是提升效率，一个是赋予新能力。 非常务实。如果这两点都没达到，文章说，就算他真的用了地表上最大的 AI 技术，那也只是在炫技，是浪费技术。这种产品根本不值得你多花一毛钱，也不值得你多花一分钟去学习怎么使用它。 这点真的说到心坎里了。我确实用过一些标榜 AI 的工具， 结果用起来比原来的方法还复杂，学习曲线又长，绕了一大圈之后，根本没有解决我最初的问题。 对， 感觉就像是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却引进了一个更复杂的系统。 所以文章最后导出一个很有力的结论，在这个 AI 话术满天飞的时代，我们最好的防御工具不是去上什么 AI 速成班或学程式语言， 是什么？ 而是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并且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精神。 没错，所以文章的结语也很有力量。他说，下次当你遇到一个服务，不断强调自己有 AI 加持，但用起来的感觉却跟以前差不多，甚至更麻烦的时候，记得要勇敢地在心里问一句，所以这到底帮了我什么？ 一个简单却非常强大的问题。只要你敢问这一句，很多假创新、假科技自己就会露出马脚。 真的， 你根本不需要跟他争辩技术细节，因为如果一个产品连它最基本的使用者价值都说不清楚，那它就不值得你再花任何时间。 这是一个把主导权还给使用者的观点。我们不需要被动接受所有标榜 AI 的东西，我们有权利去质疑它的真正价值。 正是如此啊。 好的，今天我们从这份 Story Inside 的资料中一起看清了当前市场上伪 AI 的乱象。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你装备了三句非常强大的提问。这三句话就像一个过滤器，可以帮助你在资讯洪流中保持清醒。 的确收获很多。哎，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提出一个供你自行探索的延伸思考题。 我、哦、请说。 这篇文章呢，教会我们如何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去质疑一个产品。 嗯， 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如果你不是消费者，而是产品的创造者或是行销者，这篇文章又提醒了我们什么？ 哦，这个换位思考很有趣。作为创造者，我可能会觉得有点被看穿的紧张感。 或许吧，但这是否也意味着，与其花时间去包装一个不存在的 AI 功能，或是用一些华丽的词藻去迷惑使用者，不如回归根本，去思考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就是我所掌握的 AI 技术到底能为我的使用者解决什么旧方法解决不了的独特问题？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反思，不再是为了 AI 而 AI， 对， 而是为了问题去找寻最好的解决方案，而 AI 只是可能的工具之一。 或许一个产品真正的价值，从来就不在于它外面贴了什么样的标签，不在于它用不用 AI， 而在于它到底为你真真实实的解决了什么。这或许是所有创新最终都应该回到的原点。